并将他下狱审理。公正地说，蓝玉狂妄不法是有实据，但毛反实在没有真凭实据。作为一个新贵将领，没有深厚的根基，没有充足的准备，蓝玉是不敢造反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估计蓝玉在牢里是挨了不少黑棍，因为这个本来没有谋反打算的人，居然写出了长篇供词，不但说明了自己造反的企图，还供出了企图谋反的方式和地点。看来这个蓝玉在监狱中啊，应该出演了一次监狱风云的主角啊。那么既然蓝玉招认了，那就杀了蓝玉结案吧。可就如前面所说，如果朱元璋真的这样做，他也就不是朱元璋。但凡谋反，肯定不会只是一个人，这就是线索，就要查下去。于是这个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出来了，锦衣卫搞这一套那是十分有经验的。那么这些经验大家也听说过，具体操作的过程呢及方法可参考胡惟庸案件啊。最后一共搞出多少人呢？经查，蓝玉同党共15000人。从这个数字看，蓝玉平时的人际关系还是不错呀。那么蓝玉本人被灭族，被他牵连的人数不胜数，因此案被杀的共有1个公爵、13个侯爵、2个伯爵，各级官员更多。那些在胡惟庸案件中幸存下来的人曾经心存侥幸，但他们不会想到的是，自己也不过多活了10几年而已，终究没有逃过这一刀。那么这些因为蓝玉案被杀的人死后也没有得到安息，他们的名字呢被编为逆臣录。我们估计一下啊，如果列出15000人的名字，名字至少是2个字，再加上字就是5个字，这份逆臣录大概在3万字到75000字左右，赶得上一份博士论文的数字了。但这篇论文的不同之处在于啊，文章中的每个字都是用鲜血写成的。蓝玉案把洪武年间的功臣名将几乎一扫而空，从洪武13年的胡惟庸开始，到此也应该告一段落，该杀的杀了，不该杀的也杀了，大家歇歇吧。蓝玉的一生啊，是极富有戏剧性的，他的前半生一直笼罩在名将的阴影中，没有太多的表现机会，历史呢并没有亏待他。那么在他的后半生，让他成为了主角，建立了自己的功业，却又在最初风头的时候将他拉下马，难道这是天意吗？当然不是。蓝玉的悲剧并不是历史造成的，而是他性格缺陷必然的结果。但值得欣慰的是，他终究不负名将之名啊，用赫赫的战功证明了自己，他的不朽功绩将记入史册，为后人追忆。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啊，他似乎又是幸运的。在蓝玉案件中，朱元璋挥动屠刀，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其实啊，大家也可以想到，杀掉一个小小的蓝玉，何必要牵连这么多人？而且，蓝玉并不是胡惟庸，他的同党并不多。朱元璋却不断地把很多无辜的人当作蓝玉的同党杀掉，这就值得我们仔细分析了。朱元璋行为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目的？我们的侦探又该上场了。前面说过，很多看上去却不相干的事儿，其实是有着紧密的联系的。在那些枯燥的历史资料里啊，往往隐藏着历史的真相，只等着你去挖掘。那么在蓝玉案件中也是如此，这个答案可能就在那些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中。各位，侦探开始自己侦查了。 我先说一下自己的思路。这个蓝玉案件发生的时间呢，是在红五26年2月。我们以此为线索，看一看，在这一年的前后出现过什么事件。那么这些事件应该对蓝玉案的处理有着深远的影响。在经过一段时间和查找分析后啊，我们找到了自己的答案。史记载，红五25年4月，太子朱标病亡，妻子朱允文继太子位。如果联系起来仔细思考一下，朱元璋的行为也就不难理解了。朱标是朱元璋的长子，但并非嫡子，而朱元璋却早早的将他立为了太子，可见他对朱标是很满意的。朱元璋对朱标的深厚感情，使得他在朱标死后选择了朱标的儿子朱允文继承皇位。这个选择呀，应该说也是不错的。从后来的情况来看，朱允文也是个很好的继承人，但问题在于朱允文太小了，他不像自己的父亲经历过开国时期的艰苦考验，也没有驾驭群臣的手段。蓝玉这一批开国功臣呢，文韬武略，能谋善断，只有朱元璋能够控制住他们。朱标也还算有点威信，用俗话说就是还勉强能压得住阵脚，但朱允文就完全没办法了。自己辛苦打下的江山岂能拱手让人？梁公走狗之类的要先清洗干净，这样才能保证朱允文的皇位。现代的史书对朱元璋杀功臣的动机目的也基本持上述观点，但我们不能人云亦云，我们应该通过对史料的联系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才是科学的历史观。朱元璋杀掉了那些能干的大臣，但他还要考虑到必须有人去保卫国家，而那些未经过战争考验的书呆子是不能完成这一使命的。朱元璋完美地解决了这一矛盾。那么这个解决方法至少他自己认为是解决了，他把自己的几个儿子分封到了各地，这些人在历史上称为藩王，允许他们拥有军队。我们不得不佩服朱元璋啊，他也想到了这几个藩王有可能会造反，于是他创造了一整套制度来制衡各藩王的权力。这一制度我们将在后边呢详细的介绍。应该说他所制定的藩王制衡体系相当完善，但呢并不完美，再仔细的人也会有疏漏，朱元璋也不例外。他的这个体系有一个微小的漏洞，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漏洞虽小却是致命的。另一个故事也可以说明朱元璋杀害功臣的动机。有一次啊，朱元璋又要杀掉大批功臣，朱标看不过眼就劝他说，陛下杀人太多，恐伤了和气。那么朱元璋不做声，没言语，叫人找了一根带刺儿的木棒，就扔在了朱标面前，让朱标去捡。这朱标啊也不是白痴，看见有刺儿自然不动手。这个朱元璋冷冷地看着他说，我杀人就是要替你拔掉这根木棍上的刺，这些都是危险人物。这件事情很清楚地说明了朱元璋的动机，但这个故事还有下半部分。从这一部分里我们能够了解朱标是怎样一个人。朱标身为太子，却从来没有享受过皇帝的尊荣，但他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他。出乎朱元璋意料的是，他的口气呢并没有吓到朱标。那么这个平时说话轻声细语的儿子居然敢反驳，而且话说得十分难听。 朱标以同样冷淡的口气说呀，皇帝是尧舜一样贤德的君主，大臣才会是拥护尧舜的臣民。这句话分量实在太重，隐含的意思就是有什么样的皇帝就会有什么样的臣子，你自己不贤明怎么能怪大臣呢？哎呀，朱元璋惊呆了，这个老实巴交的儿子居然敢挖苦自己，他勃然大怒，拿出当年打天下的气势，随手操起武器。什么武器啊？就是座椅，朝太子扔过去。那么朱标身手敏捷，躲了过去。但朱元璋这一下子还让他下定心了，回去就生了重病。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出，朱标确实是个仁慈的君主，而且他敢于坚持原则，属于外柔内刚的性格。朱元璋一生看人都很有一套，他选择的这个继承人也应该是相当不错的。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从朱标的话语里也可以看出他有着卓越的见识。那一句皇帝是尧舜一样贤德的君主，大臣才会是拥护尧舜的臣民，实在很有见地。如果后来的崇祯皇帝能够懂得这一点，他的天下可能也不会丢得那么快，更不会发出大臣皆可杀的感叹吧。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朱标呢都是理想的继承人。他自幼跟随朱元璋，谦恭待人，和大臣呢有着良好的关系，也见识过腥风血雨而处变不惊，有着丰富的处理政事的经验。朱元璋对朱标也很重视，他在洪武十年已经将很多政事交给朱标处理，并告诉了朱标处理国家大事的四字口诀，什么呢？仁、明、勤、断。他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朱标的身上，可以说当时的朱元璋最信任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马皇后，另一个就是太子朱标。然而上天似乎是要惩罚朱元璋，朱标比朱元璋更早去世，这个噩耗彻底摧垮了朱元璋。他不顾大臣的劝阻，将皇位传给了年纪尚小的朱允炆，这也可以看出他对这个儿子的感情之深。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朱标确实是实至名归的继承人，然而在某些史料中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记载，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记载朱元璋事迹最重要的史料之一《明太祖实录》中是这样记载的。首先还是老一套，说朱棣刚出生的时候，说到处冒光，这屋里头啊，五色生辉啊。那么这样的描述呢，你可能在前边已经听说过，这个朱元璋出世啊，也是这么记录的。然后说朱元璋十分喜欢这个朱棣，不喜欢太子和太孙。那么甚至说朱元璋几次要改这遗嘱，临死前还要传位给朱棣，是被太子矫诏阻止的。那么这些情节我们都似曾相识啊，没有什么新意，但这毕竟是史料上的记载，我们不得不慎重地进行分辨。我们说过，我们的小说不但要叙述那段历史，还会告诉大家一些分析历史的方法。如之前讲过，看一段史料，先要辨明材料作者是谁，有什么倾向。掌握了这个规律啊，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所谓《明实录》，是明朝史官的历史记录，自永乐夺位后，对前朝历史多有篡改，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朱棣为了说明自己不是夺位，对继承人的确定问题更是极为重视，出现这些记载， 当不在意料之外。而更具有说服力的是，后世的史官及正统史料都没有采纳这些说法。这些经验丰富的历史学家们仔细分辨和筛选了史料，他们对这些记载的态度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根据以上情况啊，我们应该可以推定，朱标和朱允炆是当之无愧的继承者。不可否认的是，朱元璋和朱棣的性格和做事方法是很相像的，但这并不能成为朱元璋想要传位给朱棣的证据。事实上，朱元璋后来已经认识到其为政过严的问题，他教导太子以人治国，并对早年的政策多有修正。朱元璋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明白张弛治国的道理，选择仁慈的朱标为继承人是合情合理。朱标是一个不幸的人，他的一生呢都生活在朱元璋那庞大的身影中，没有自治，自觉的权利，生命线呢也不长。而他的儿子朱允炆更是不幸，这父子俩算得上是难兄难弟。虽然历史已经过去了几百年，黄沙早已将那些故往埋葬，但我们还是应该从那些纸堆中找出真相，还朱标父子一个公道，因为迟到的公道依然是公道。以上我们介绍了朱元璋时代的一些重大事件，现在啊，是时候对明初制度做一个概括性的介绍了。这些制度对整个明代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制度背后隐藏着一个秘密，而这个秘密就藏在朱元璋的心中。说起这法治建设，大家可能很难把这个现代化的观点和封建君主联系起来，但朱元璋实在是个了不起的人呢。他不但制定了完善的法律，还成功的普及了法律。我们之前说过，这个朱元璋制定了大明律，并规定了五种刑罚，分别是吃、杖、徒、流、死。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小竹棍打人、大木板打人、有期徒刑、流放、死刑。当然呢，按照朱元璋的性格，他是不会满足于这几种处罚方式的。这五种只是正刑，另外还有很多花样，之前呢我们已经介绍过，这里呢就不多讲了。而在明初的普法教育中，最重要的并不是大明律，而是一本叫做大诰的书。这到底是本什么样的书呢？为什么它比大明律还重要呢？所谓大诰啊，是朱元璋采集10000多个犯罪案例，将其犯罪过程、处罚方式编写成册，广泛散发。那么为什么朱元璋要推广大诰而不是大明律呢？只要仔细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朱元璋确实是个厉害的人物。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呀、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国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快点！ 哎。

清明上河图的作者是我国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他的风俗画《清明上河图》不仅是世界名画之一，也是他的代表作，描绘当年汴京近郊在清明时节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景象，真实生动。经过近千年的漫长岁月，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馆。张择端他自幼好学，早年游学汴京，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后习绘画。宋徽宗时供职翰林图画院，专攻界画工事，由上绘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后以诗为家居，卖画为生，写有《西湖征标图》《清明上河图》。他是北宋末年杰出的现实主义画家，其作品大都失传，流传于世的作品极少。存世的《清明上河图》《金明池征标图》为我国古代的艺术珍品。另外，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有署名张择端的小幅《西湖征标图》，系委托之作。该作品已经转到天津博物馆。《清明上河图》尚存，是《东京梦华录》《圣基赋》《汴都赋》等著作的最佳图解，具有极大的考史价值。不止继承发展了久已经失传的中国古代风俗画，尤其继承了北宋前期历史风俗画的优良传统。《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北宋时期都城东京，也就是今天河南开封的状况，主要是汴京以及汴河两岸的自然风光和繁荣景象。北宋年间的汴京极盛，城内四河流贯，陆路四达，为全国水陆交通中心，商业发达，居全国之首，当时人口达100多万。汴京城中有许多热闹的街市，街市开设有各种店铺，甚至出现了夜市，逢年过节京城更是热闹非凡。《清明上河图》着重描绘了北宋首都水陆运输和市面繁忙的景象，作者以长卷形式将繁杂的景物纳入统一而富于变化的图画中，图中所绘城郭市桥、屋庐之远近高下、草树牛驴驼之大小出没，以及居者行者、舟车之往还先后，皆取尽其仪态而莫可数计，全幅场面浩大，内容极为丰富，整幅画作气势宏大，构图严谨，笔法细致，充分表现了画家对社会生活的深刻洞察力和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北宋以前，中国的人物画主要是以宗教和贵族生活为题材。张择端虽然是在翰林图画院供职，创作的作品都称作院体画或院画，但他却把自己的画笔伸向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之中，创作出描写城市生活的社会风俗画。《清明上河图》画了大量各式各样的人物，而且张择端对每个人物的动作和神情都刻画得非常逼真生动，这充分说明张择端生活的积累非常丰厚，创作的技巧非常娴熟。《清明上河图》不仅仅是一件伟大的现实主义绘画艺术珍品，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北宋大都市的商业、手工业、民俗、建筑、交通工具等详实形象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其丰富的思想内涵、独特的审美视角、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都是其在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被奉为经典之作。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 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关于《清明上河图》，在历史上曾有过这样一个传说。话说明朝时候，有一位地位不高的官员，名叫莫怀古。他家中藏有三样宝贝，一是清明上河图，二是玉环一捧雪，三是一位名叫雪雁的美妾。不幸的是，莫家有位将公叫汤勤，出卖主人，投靠奸相严嵩门下，为严嵩出谋划策，把莫怀古的三宝夺过来。严嵩首先派人勒令莫怀古把清明上河图送上。莫怀古舍不得把画交出，但又怕得罪严嵩，最后只好请人魔化了一张复制品给严嵩送去。谁知此事被汤勤识破，告诉严嵩，画中的麻雀这样小，怎么能踏满两片瓦？张择端绝不会这样大意，一定是个魔品。严嵩听完大怒，以莫怀古通倭罪名投入监狱。幸好莫家有一位家人名叫莫成，长相与莫怀古十分相像，愿意以自身替主人免于一死。莫怀古便带着清明上河图逃生，这样清明上河图才得以保全下来。这个传说于清代由戏剧家李煜编成剧本，到处演出。故事虽属传说，但已说明清明上河图历来被视为珍宝。这件享誉古今中外的传世佳作，在问世以后的800多年里，曾被无数收藏家和鉴赏家把玩欣赏，是后世帝王权贵巧取豪夺的目标。他曾辗转飘零，几经战火，历尽劫难。他曾经5次进入宫廷，4次被盗出宫，演绎出许多传奇故事。张择端完成这幅歌颂太平盛世历史长卷后，首先将它呈现给了宋徽宗。宋徽宗因此成为此画的第一位收藏者。作为中国历史上书画大家的宋徽宗酷爱此画，用他著名的瘦金体书法亲笔在图上题写了清明上河图5个字，并前上了双龙小印。明嘉靖3年，即公元1524年，清明上河图转到常州人陆完的手里。陆完字全清，成化年间中进士，官至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名重一时。陆完死后，其儿子急等钱用，便将清明上河图卖至昆山顾鼎陈家，后被严嵩父子强行索去。隆庆时，严嵩父子被御史邹应龙弹劾，终于官场失势，严世蕃被斩，严府被抄，清明上河图再度收入皇宫。清明上河图到清朝后，先由安徽襄乡人陆费池收藏。陆费池是乾隆时进士，他得图后也在上面前印题跋，后被毕沅购得。毕沅乾隆25年中进士，毕沅生平喜爱金石书画，家中收藏颇为丰富。他得清明上河图以后，与其弟清代收藏鉴赏家毕龙同赏，现今画上有2人印记。毕沅在关中任职时，对地方上的文物尽心修缮保护，不料这些却成了他的罪行。毕沅死后不久，湖广人民反清，清廷认为毕沅任湖广总督期间，剿匪初起，失察遗物，滥用军费，不但将毕家世职夺去，而且将其全家百口全部杀掉，家产也被抄没入宫。 清廷将《清明上河图》收入宫以后，便将它收在了紫禁城的迎春阁内。嘉庆帝对其珍爱有加，命人将它收录在《石渠宝笈三编》一书内。此后，《清明上河图》一直在清宫珍藏。虽然经历了1860年英法联军以及1900年八国联军两度入侵北京，洗劫宫室，但居然逃过了劫难，均未受损。1911年以后，《清明上河图》连同其他珍贵书画一起被清末代皇帝溥仪以赏溥节为名盗出宫外，先存在天津租界内的张园内。1932年，溥仪在日本人扶植下建立伪满洲国，于是这幅名画又被带到长春，存在伪皇宫东院图书楼中。1945年八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溥仪和他的日本主子一见大事不好，便乘飞机逃往大栗子沟。伪满皇宫因失火而一片狼藉，混乱之中有不少人便趁机进宫抢羊捞，伪皇宫的大批珍贵之物便在这场动乱中流散到了民间，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长春，解放军干部张克威通过当地干部收集到伪满皇宫流散出去的珍贵字画十余卷，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1949年，张克威同志调到东北行政委员会工作，临行前他将这十余幅卷轴交给了当时开辟东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林峰同志。《清明上河图》经林峰之手进了东北博物馆，后来又调到北京故宫博物馆珍存。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清明上河图历经磨难，几经辗转，虽得以幸存，但遗留了许多未解之谜。首先，对于《清明上河图》中所画的是春天的景色还是秋天的景色，就有不小的争议。历史上对张择端创作《清明上河图》的年代以及“上河”一词曾有过一些争论。对画中描述的是清明时节，从金代以来似无异议。明代的《渭水轩日记》中记载，这幅画不但有宋徽宗的瘦金体题签、双龙小印，并且还有宋徽宗的题诗，诗中有“水在上河春”一句。这样一来，这画卷描绘的是春天景色，就更不用怀疑了。近代及当代美术史家郑振铎、徐邦达、张安志等均主春景之说，但是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对春景之说，首先怀疑者是开封式教师孔宪义先生。他根据画作中的景象，在1981年《美术杂志》第二期上发表《清明上河图的清明质疑》一文。他列举了八项理由，认定《清明上河图》上所绘是秋景，不过如今这两种说法依旧并存。继孔宪义《清明上河图》的《清明质疑》一文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邹申成先生在中国宋史研究会上提出论文《宋代形象史料·清明上河图的社会意义》，认为清明即非节令，亦非地名。这里“清明”一词本是画家张择端进献此画时所作的宋词。古有人认为，这里的清明要从广义上去理解。后庭书有例证，史出云：“ 故姓得生清明之世。从语气看，这个清明系指政治开明。画中题款清明语本是张择端进献此画，请帝王们赏识所作的宋词。金人在画面上留下的跋文说，当日翰林成画本，成产丰物，正刊传。点名此画主题在于表现成平丰物。考张择端行年，他与徽宗朝在翰林书画院共职。此画的第一位收藏人便是宋徽宗，可以说画家意在称颂盛世，讨最高统治者欢心。知道了这个背景，显然清明一词不是指节令。所以清明上河图的专家学者通过对清明的考证得出三种观点：一、清明节之意；二、清明方之意；三、即清明盛世之意。持清明节观点的专家学者有已故文物鉴定专家郑振铎先生和书画鉴定专家徐邦达先生等。郑振铎先生甚至指出，就是清明节这一天。持清明方观点的专家学者是已故河南开封中学的孔宪义先生。1981年，孔宪义先生在美术杂志上发表了《清明上河图质疑》的文章。孔宪义先生在文章中通过对木炭、石滚子、扇子、西瓜、服饰等考证研究，认为是画的秋景。清明之意是指清明方。根据是当时东京城划分136方，外城东郊区共划分3方，第一方就是清明方。持清明盛世观点的专家学者有著名鉴定专家史树清先生。史树清先生指出，清明非指清明节这一天，而是作为称颂太平盛世的寓意。清明即政治清明。许多专家学者对于《清明上河图》中的清明有着诸多的解释与争论。那么，《清明上河图》中的上河又是指什么含义呢？长期以来，一些专家学者对“上河”二字的含义也有诸多解释。关于“上河”的含义，主要有几种观点。有专家学者认为，“上河”是指河的上游。有专家学者认为上河是逆水行舟之意，也有专家学者认为上河即上坟之意，还有专家学者认为上河即赶集上街之意。根据《东京梦华录》中记载，汴河自西京洛口分水入京城，东去四州入淮，远东南之凉。根据这段文字，由西北向东南是下水，反之是上水。因此有专家学者认为上河即汴河上逆水行舟之意。然而也有专家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根据《清明上河图》明代李东阳的题跋记载，上河者云，盖其世俗所上，若今之上种然，故其如此也。这就是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上河即是上坟一说的重要依据。然而还有专家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认为上河不能作为动词解释，而应该作为专用名词解释。如果按名词解释，上河应该是指玉河。也有学者提出疑义，虽然《清明上河图》中展现了磅礴气势的繁盛景象，但是《清明上河图》中也描绘了乞讨的乞丐，街上跑着的猪，官衙门口坐着的懒散的士兵，这些与太平盛世相悖的另一番景象又该如何解释呢？关于《清明上河图》的真伪从来就不乏争议。明清时代就有一些传闻，清代常为人徐树披在《石小路》中所记， 说画中有四个人在掷骰子，其中两颗骰子是六点，还有一颗在旋转。这个掷骰子者张着嘴叫六壮，希望再出一个六点。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是汴梁景物，有一名叫汤勤的表背匠认为，汴人也就是开封人，呼六字用搓口音，画中人却张着嘴叫六字，可见这是闽音，也就是福建口音。他怀疑此画是伪作。严公庆的《萧下闲记》也有类似的记载。史书说，这个汤勤还研究了画中麻雀的那双上脚爪，他踏在两片瓦角上，这怕是临摹者的败笔。汤勤斯人名不见经传，他所说是否真有道理呢？至今仍然是个谜。不论有多少争议，也不论有多少未解之谜，都只能更进一步地证明《清明上河图》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民俗民风上，《清明上河图》都是了解和研究宋代开封的重要依据。也许在不久，这些未解之谜都会被一一解开。 一张宣纸描着你传世的美，一程风云环绕着满城的水，熙熙攘攘的街头错过了谁，才惹得我一代牵挂冲不回。 Thank you.